好啊，翻嚟第二节啦吧。嗱，第二节咧，我哋讲多少少海军嘢系嘛？ 好啊。 好啦，咁咧就嗱，第一单咧就哇呢、這个都真系你真系始料不及喎。就呢个德国海军嗱，德国海军咧，即系当然啦。如果你追溯历史咧，就梗系讲紧卑斯麦嗰个年代啦。即系讲到去嗰阵时德国统一之后咧，咁就当然佢睇住英国有啲好强劲嘅海军啦。当年系咪嗰啲叫无畏级啊？嘛 ，invincible 系啊，无畏级啊。 无畏级好劲啊！我细个咧成日以为无畏级即系咧打嚟都无畏啦，系咪？即系唔好打啦，打嚟无畏无畏级， 即系无畏无惧啊！ 原来无畏无惧 ，invincible 咁咧就无敌啦，有啲人亦叫无敌舰队啦， 系咪？ 咁咧就德国就海军就急起直追，但其实咧水面舰都唔够佢抽嘅， 系。 于是咧就慢慢咧发展出咧呢个水底舰队啊， 潜艇 U-boat。 U-boat 咁啊 ，Alex 好熟啦 ，U-boat 系咪？即系成日都讲翻 U-boat 就即系如果大家想睇 U-boat 咧。其中一个咧可以睇 U571 系咪？系啦，或者阵间套再旧啲嘅 double 啦 ，double 系嘛 ？double 就系讲呢个讲呢个潜艇，就系讲嗰阵时都去到好远嘅，前都去到苏伊士运河嗰边。 哇，咁远啊！ 系啊， 所以即埃及嗰边咯， 系啊， 中东嘅咯，系咁咧。今次咧呢个咧德国咧就真系惨，因为咧其实咧佢咧就想整个巡防舰啊， 系， 因为咧其实佢旧噶啦，佢旧嗰部，咁佢咧而家咧就要取代佢，咁咧就谂住咧就整一架新嘢。咁其实咧佢整新嘢嘅时候咧就有啲忐忑位嘅， 系 点解咧？因为咧佢以前旧嗰部咧系大架啲嘅， 系 即系大部少少嘅，而家新呢部咧。佢哋处理咧就系细部啲， 我见到个样都好细， 系啊，佢细一半， 哇！ 咁但系细一半咧，点解细一半咧？就因为原来佢话佢谂住全面电脑或者自动化， 系 咁啊？点样自动化法咧？ 即系唔使咁多人啦， 唔使咁多人啦，佢基本上系少一半人， 哦， 咁少一半人，咁咪成架机咪可以点？成架船咪可以 少啲人咯，系啦， 系啊，佢话我最核心嗰啲嘢咧。都仲要啲船员搞嘅，其他咧嗰啲周边嗰啲咧就已经系电脑搞晒噶啦。即系例如话咧，我哋以前未细讲咧，嗰啲以前有啲阀门咧，咪要人手闩嘅。 哦，系啊， 而家唔使噶嘛。 啲人手闩埋个转转转嗰啲咧， 转转转嗰啲，以前咧咪好兴咧，即 系 好似两只手就四个盖咁啊， 系啊， 转嚟转去噶嘛。而家唔使噶啦嘛，咁啊全部啲电脑嘢已经可以处理到啦。 系啊， 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呢部嘢咧就嗱，依家有个问题就系咧，依家验收咧，但系就唔得。即系弹翻转头，咁啊海军就话点解咧？就话个电脑系统唔得，即系话咧个电脑坏，成日都疏疏地，即系佢执行唔到任务。 失灵啊！ 系啊，直头系执行唔到任务啊！咁呢个系好大镬。 呢个最麻烦就系即系海，即系呢啲军事嘢咧，就要有咩必要事咧，要全部转翻到人手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你抌多电脑嘅话，就转唔到人手， 转唔翻系啊。 架嘢真係抛流等于 係啦係啦，但係依家问题係你未出海就抛流咯。 係啊， 咁依家点算呢？一听讲呢就话个电脑系统呢设计时候有问题。设计咗问题嘅时候呢就搞到依家咩呢雷达唔得。 哇。 嗱雷达唔得已经大镬啦。 係啊。 连动力都唔得。 哇盲又盲。 又盲 又 跛。 即係。 又跛。咁呢点算呢依家搞唔掂。咁呢就总之要退货。咁呢就你知德国嘢其实好少㗎嘛。即系你德国嘢啲工艺啊，或者嗰啲人啊，即系你感觉系德国啦、日本同瑞士都系啲工艺。 但系问题真系啲海军就真系唔系佢强项啦。 海军系真系唔系佢，但系你冇谂过佢出啲产品会出到咁噶嘛？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出咗呢个问题。但系咧， 有冇代工货噶？ 点样有冇代工货？ 有冇人搵人代工噶啲零件？ 哦，咁好难讲。 咁要追踪翻边样嚟？ 哦，即系你意思系咪有啲即系某啲强嘅国家就帮佢做啲嘢？ 系啊。 咁啊。因为太强力啦， 哦系啦， 咁所以有啲佢唔识用， 系啦，可能啲海军强国啦，系咪？ 系 帮佢整啊，整啲嘢又唔系咁靓俾佢啦。 喂，你讲起咧，我一定要讲啊。嗱，虽然我今次冇写到出嚟啊，你知唔知道某强国咧？就佢有个心脏病嘅，大家都知嘅， 系啊。 咁咧佢咧做啲引擎啊比较差啦， 系。 咁啊，听讲佢话近排引擎咧就突飞猛进， 哦， 就劲到点咧？劲到可以卖翻俾人， 啊系啊， 即系佢以前就入口嘛， 系 唔系啊？佢卖俾德国啊？ 德国啊？ 系咪问你死未啊？ 咦，系咪嗰个就系呢副咧？ 但系佢讲过飞机， 飞机啊？ 系啊，即系飞机仲难做过船噶嘛？ 飞机引擎啊？ 系啊，飞机引擎啊，系咪吓死你啊？ 咩涡扇十几嗰啲系嘛？ 哇，你又冇讲到咁霸，你咁样即系讲咗出嚟，即系某强国啦，我哋咁讲系啦。嗱，俾翻资料大家参考下。嗱，其实咧佢原本嗰架系7200吨，其实劲噶。 系 而家呢个咧系大概3700吨度啦。 系 咁人手就少一半咯。 哇，好细噶，3000几吨就 系啊。喂，仲有依家佢有个问题，你除咗雷达啦、电子系统啦，喂，连防火涂层都出问题，即系随时着火咧搞唔掂。 喂， 仲有个问题就系个船咧，佢会倾向右缘噶。 倾埋侧，即系会侧咗去右边。 哇！即系 系咪个呢料有问题？ 呢个系太斜唔准啦，定系嗰个直头直头个身个平衡？ 喂，其 实 可以好多问题。嗱，如果你侧咗右边，第一个降水出咗问题啦， 系啊， 即系两边唔平均啦， 系啊。 第二个就系你量度嗰阵时出咗问题啦， 系啊， 或者切啲缸有问题啦， 系啊， 或者仲有一个问题就是入水嗰啲嘢啦， 系啊， 系咪？即 系 有可能， 即系两面即系左右平 平衡到， 那个平衡唔到啦， 系啦，所以就相当搞笑嘅，一要罚款嘅吓，依家嘅情况搞到。嗰啲人话佢衰到点咧？你知唔知呢架男咧？因为佢咪少咗一半吨位嘅。 咪罚边个先？ 佢少咗一半吨位嘅时候咧，佢依家咧系冇咗个升立系统嘅某个位， 系 同埋咧就冇咗个鱼雷发射管，即系话咩意思咧？如果附近有潜艇射佢咧，死梗 冇。 即系如果有啲嗱，佢德国就唔会 即系英文咪叫 sitting duck 啊？ 系啦 ，sitting duck 死硬死硬咁咧 ，sitting duck 咁咧，基本上咧，如果有潜艇射佢咧，死梗啊！因为佢扫唔到佢嘛，你咪冇鱼雷射佢咯。人哋可以射你， 喂， 系啊，所以呢个真系大镬啦。点解啲人话咧？其实个问题出自边度咧？就话讲当年咧，2003年啊，大家记得沙士嗰阵时，嗰时佢设计咗个军款咧，就谂住同俄国嗰啲驱逐舰咧就砌嘅。 系 咁，但系咧嗰阵时咧就话会唔可以又做啲船悭翻啲钱，或者咧系攞嚟做啲轻型啲任务？结果咧搞嚟搞去咧，就调翻转咧，将嗰啲装备攞走晒。 我惊变咗大清水师喎， 大清水师啊，乜鬼都冇啊！唉，所以呢次咧系真系好大镬啊！呢、這个你即系德国人今次出丑咯，叫做 系啊。 嗱，咁样咁嘅情况，好啦，下一张咧， 都系海军、啊。 唉，下一张又系凄惨。嗱，呢个大英帝国嘛，嗱，大英帝国头先我哋先啱啱讲完德国系咪啊？ 系啊。 咁啊，讲翻英国。嗱，英国咧就叫做海洋大国嘛。 系海军大国， 真系海军大国，系咪？佢称霸咗海上200年。 系啊，打赢呢个无敌舰队之后就唯我独尊啦。 系啦，点知咧就而家嘅 真系唯我独尊啦，得翻我一个。 仲要嗰个砖系伊丽莎白女王， 系、哎、真系惨啊！系啦，唔好咁啦，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系结唔到婚噶。 啊，系 系系，冇结婚噶。 但系呢个二世啊嘛，系咪儿孙满堂噶嘛？ 系啦， 偏偏咧嗱，真系嘅嗱 ，Alex 原本咧呢个伊丽莎白女王应该儿孙满堂噶， 系咯。 原本咧佢啲嗰啲咧，我哋讲四 母堂，儿孙母堂就唔系伊丽莎白二世最儿孙满堂， 系 最儿孙满堂嗰个咧，系应该系。英女王呢个维多利亚女王， 哦，佢系咪啊？ 呢个欧洲的婆的欧洲的婆婆嘛， 欧洲的婆婆， 欧洲的嫲嫲嘛， 欧洲的嫲嫲， 系啊， 即系好多其他 冚家都有关系 嘅，可能印度王， 所以伊丽莎白就剩翻一个啦，唉，惨啊，真系 惨啊！嗱，咁咧点解咧？原因因为咧，而家英国有个困局。就系咧，佢哋嗱，如果大家记得咧，我哋之前咪讲过咧，佢哋嗰啲舰队啊，未咧，而家苏伊士运河以东 系 唔会有英国舰噶啦嘛，即系其实佢哋 suppose 嘅传统咧，虽然佢哋做唔到全球部署啫嘛，但其实佢哋会喺佢哋石油运输线附近有军舰。 即系简单嚟讲，亚洲区都已经冇晒呢个 冇噶啦， 英国嘅军舰。 但系你地中海有嘛？ 中海有少少啦。 但系而家听讲咧，地中海都缩晒。 地中海仲有只布罗陀 啊。系啊，缩晒。咁依家咧最惨就系咧，原来连本土都冇船用。 哎呀， 几惨啊！即系依家咧， 哇！嗰阵时二次大战嘅时候，就系、是、德国搞嚟搞去都搞唔掂英国本土住喺个地中海同埋呢个大西洋嘅舰队， 系 要逼住用潜艇。而家调翻转头，系佢冇水面舰队咁好瘀、 啊。系啊，佢冇水面舰队。而家咧最惨就系佢唔够啲嗰啲佢哋一出嗰只叫四五舰啦，即系嗰啲驱逐舰， 系 唔够或者个动力有问题。 哇！ 于是最后变咗咩咧？就伊丽莎白女王唔可以出海， 即系质量问题、啊。 因为咧，如果佢出海咧，其实佢变咗棺材。 系啊， 任人射 就斯汀德啊， 系啊，斯汀德又系头先 又冇飞机、 啊，系啊，又冇飞机、啊， 又冇航舰、 啊，又冇、啊， 哎， 上面咧又唔止咧，俄罗斯嗰啲航母舰咧有啲咩反导啊，啲 咩 啊，早几日先有架图160喺上空咋， 哎呀，系啊，北海嘛， 系啊， 惨啊惨啊惨，诶，唔到佢收到风。收到风，你冇晒嘢，你上面又冇缆，咪上面又冇机，下面又冇缆，啲潜水艇又睇唔到啦，可能吓，就系咁啦。 哇，我知啦，伊丽莎白女王系不敌呢个海盗旗啊，呢个系呢个加勒比海盗。 喂，以前咧，我睇咧嗰套叫咩啊？加勒比海盗 系 嘛？咁嗰阵时系讲紧英国皇家海军 系 追杀嗰啲加勒比海盗噶嘛，好威风噶嘛。 系啊， 一调转咯。 你打完嗰次无敌舰队之后，称霸呢个大西洋噶嘛？ 系咯，即系啲海盗全部吊死噶嘛， 系啊， 好劲噶嘛。哇，依家真系风水轮流转啦，所以惨啊！呢个伊丽莎白女王 系惨啊，真系 真系惨。你知唔知之前啊？解放军啊， 去年咋。佢哋先至派咗呢三架嘢呢。我唔知两架三架啦。就係、是、一架驱逐舰，一架护卫舰同埋一架补给舰。佢哋最兴咁样出嘅。去英国访问啊。 哇。 依家呢以前呢喺200年前。嗰阵时咧，我哋咧， 唔好话我哋，八国联军啊， 英国嗰阵时咧，大英帝国未派咧， 鸦片战争， 船坚炮利嗰阵时未鸦片战争打你嘅， 打两镬坚金嘅。 而家调转啦，我报仇，依家解放军咧就派翻啲好型嘅军舰。 唉，迟啲就002个英国，跟同你伊莎白一齐比较，我重过你，我大过你， 唔得，我觉得唔会俾你拍咯， 唔会拍埋一齐， 唔俾你拍，唔 friend 啊，唔 friend 啊，唔通我又俾你打系咪？唔得，我以前打你 都。不过依样嘢咧就补充少少嚟嘅，就系嗰阵时二战嘅时候咧，英国都。已经唔够一个反潜嗰个驱逐滥用啦，因为 U-boat 太多啊，德国啲 U-boat 即系潜艇 做唔切 啦，咁咧就租嗰啲美国咧嗰啲驱逐滥嚟用嘅，做护航滥嘅，即系护航相对用嘅，因为佢真系唔够嗰啲即系轻型嗰啲反到潜嘅护卫舰，真系唔够向美国租。嗰阵时美国系未宣战啊，当然 系 就同美国租嘅，租过嘅， 咁样嘅， 咁但系唔系主力啦，做呢、這个。护航啲相对啲补给船啊，或者商船过去。 哦，系啊，如果唔系佢饿死啊，个岛真系。 系啊，所以呢个都英国喺二战嘅时候都已经系稳稳地噶。 但系冇咁凄惨啊！依家你就都系咁劲嘅，依个利森。 前啲仲有架威尔斯亲王咁点啊？ 系啊，我谂到时应该咁系 叫做两母子一齐送死啊！ 你唔好咁讲啦，好凄惨啊！即系你谂下女王同埋呢个王储系嘛？ 唉，真系惨啊！呢个曾经嘅不可一世嘅呢个汉诺威王朝啊，称为呢个神圣罗马选侯国，而家搞到咁，唉，真系。 好嗱，我哋讲下一章。嗱，下一章咧，呢个咧就讲土耳其啊。咁呢个土耳其空军咧，佢咧有架运输机啊。咁咧呢个运输机，嗱呢个运输机咧唔讲你啊，真系唔知。呢个运输机咧原来系西班牙做嘅。系啊，嗱，大家睇个样。你觉得咧佢个 size 嗱系咪有个人喺度？大家睇到啊， 好细架。 你计一计，你一望过去咧，其实咧就唔系载到好多人嘅啫。呢架咧其实是一架轻型嘅运输机嚟嘅，系啦。咁轻型运输机，呢架咧系载到我冇记错载六吨 嘅 啫， 即系同个灰狗差唔多啫。 好少嘅咋，六吨嘅咋。咁所以咧佢咧大概咧可以运到咩咧？运到散兵，同埋运到乘客。如果运到乘客，我冇记错，大概60个到啦。如果散兵咧就40-50人啦。是好少嘅啫， 即系得个小型飞机多少少 嘅 啫。 系啊，大啲嘅啫，但佢好处就系佢起落系短啊嘛、 哦， 快速上落啊嘛， 哦、 快啊嘛，应变快啊嘛，咁同埋成本平啊嘛。 哦， 咁点解今次会坠毁呢？啲人就话咧附近咧就雷雨啊，同埋大雾啊。 哦， 咁啊，即系呢啲都系其实非常大敌啦。 系啊， 即系其实你话唔好，即系唔觉意有啲雷附近啊。吓吓， 劈佢就 可能佢净系唔系劈烂你部机， 干扰你啊！ 佢净系整到你嗰啲雷达啊，整到你嗰啲嘢咧，即系出事都死啦！ 因为太高电压，连你啲嗰啲 可以全部坏晒， 左格嗰啲都已经即系屏蔽都全部都可以刮晒噶嘛。 系啊，可以刮晒噶。咁所以咧，其实就烦亲有啲，但系咧，你军用飞机系冇得唔冲过去噶嘛。 系啊。 即系你唔同普通民 航，冇办啦！呢个你本身呢个无闪电已经好巨型嗰个 系啊 冲击波嚟噶嘛。 但系咧，你知唔知啲战机通常都唔惊嘅？咁但系呢只运输机唔同啦，战机咧听讲咋吓？嗱，大家记得咧 F-35 有个外号叫闪电二型啊嘛。 系啊， 但原来佢好惊闪电， 好怕闪电 吓，怕闪电。依家可能整好咗啦，唔怕噶啦，应该唔怕啦。咁咧讲开咧呢架嘢咧就83年首飞啦，88年就开始投入服役，其实好耐噶啦。原来你知唔知道边个系最大用户啊？唔系西班牙，原来最大用户系土耳其， 系咩？ 佢有59架。嗱，西班牙、法国、美国、南韩都有，不过加埋都唔够佢多。 嗱，我讲少少西班牙空军啦。西班牙以前咧啱啱就即系佢系中立国啦，二次大战。 系 咁，佢二次大战之后咧，其实接手之前都时都有噶啦，就同德国空军咧就有好大嗰啲技术交流啊。 系 咁有啲德国佬买啲飞机俾佢咧，佢系授权咗咧复制翻出嚟， 吓 生产嘅， 系啊， 即系例如有啲轰炸机啊、运输机嗰啲咧，系西班牙做，但系德国设计嘅。 哇，咁神！ 授权咗俾佢做，所以西班牙点解可以有即系可以有能力可以建立到呢、這个即系生产线嘅原因，就系话嗰阵时佢吸入咗好德国嘅技术。 哦，咁样，咁但系两边都唔打得佢，一个中立国嚟， 中立国嚟噶嘛，系啊， 系咯， 就好得意，即系有一架轰炸机啦，佢有轰炸机自己生产，就是、德国设计叫 H211 啦， 哇， 咁我咧嗰架咧就唔知卡萨乜鬼嚟嘅，唔记得咗乜鬼名啦，跟住咧嗰架嘢咧二战之后咧，发觉咗，咦？生产德国引擎嗰间厂咧，执咗笠啊嘛，咪战败咗啊嘛，跟住要买翻呢个劳斯莱斯引擎拼落去， 哇，得唔得噶？ 即系要德国嘅飞机 人， 就西班牙做， 系咯， 就用翻英国嘅引擎， 得咩？ 得噶，改少啲嘢得噶啦，原来嗰阵时螺旋桨飞机啫嘛，唔系喷射机， 系得个 size 唔同厂啊 ，size 咪改少少 嗰啲咯， 引擎架嗰啲咯，改翻少少。 哦， 所以西班牙系有能力做到飞机嘅。 哦，其实西班牙都 OK 嘅，即系做到船，做到飞机嘅， 系啊， 即系我哋 先够大啊嘛。 吓，好，呢啲节嚟到呢度先。 好。